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有声书场，醒目有声书场，醒目有声书场。 满台风云变幻，生旦净末，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，几番家国兴衰，人情世故，且听嬉笑怒骂，有文章。看得见的评书世界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。 欢迎收听醒目有声书场， 开始了。 醒目一响，照亮登场。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，这里是醒目有声书场，照亮为您说书。我们这期节目继续来说康熙大帝夺宫出政。上文书啊，咱们讲到五次友明珠和何贵柱三个人呢，请来了翠姑来唱曲儿。因为五次友啊就要参加科举考试了，翠姑唱个曲儿啊，这叫给入围壮壮色。可是忽然间门帘一挑，进来个人，哎呦，可把屋里三个人吓坏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这官府抓人呢，他不讲理呀。就眼下这个时候他很敏感，既是老皇宾天，又是新皇登基，抓你个一招之错，那你就受不了啊。不是说鳌拜也在家里请戏班子吗？那是鳌拜，谁敢惹他呀？所以说呀，屋里的几个人都非常紧张。结果呀，仔细一看进屋这个人呢，大伙儿把心又放下了。到底是谁来了呢？闲言少叙，咱们现在开书。 他被称千古一帝，七灾八难，回肠九曲，斗权奸，收失地，堪称非凡英武雄主。他又是性情中人，宽裕仁慈，温良恭敬，重诗书，通音律，实乃开创守成之君。他就是最有故事的皇帝康熙。 FM 87.6 北京文艺广播醒目有声书场为您推出二月河三部曲评书版《康熙大帝》第一部《夺宫出政》，由赵亮改编播讲。 书接上回，岳鹏客栈当中，五次友明珠还有那掌柜的何贵柱正在吃酒听曲儿，哎，正在这儿美呢。啪，门帘一挑，走进个人来。哎呦，你们真是好生消遣呐。可把大伙吓一跳。回身一看呐，哎，这心才放下来。原来进来的这位正是魏东亭。魏东亭不是寻找史建梅吗？对了，今天来到岳鹏殿呢，也是他访查之举。魏东亭进得屋来，就跟明珠打招呼：“弟弟，早就想找你了，不想今天才得着空啊。”大家赶紧起身相迎。五次友一看，哎呦，这不是前两天暴打不平的那个好青年吗？他更是高兴，赶紧让座啊！哈哈哈哈，快来坐，快来坐， 今天真是好日子，西河院一游，识得魏贤弟，十分仰慕啊！不想这么快又见面了，这是好风送君来，与我共把酌呀！啊，快里边请。把魏东亭拉到座位当中，这翠姑呢，发现魏东亭的身后啊，还站着个小孩儿。这孩子呀，看着样也就十岁左右吧，文文静静的站在门边呢。这就问：“这位少爷是跟着魏大爷一块来的吧？”魏东亭赶紧笑道：“哈，这是我们家的龙公子，一同出来闲逛的，不想闯到这儿来了。咱们看看就走吧。”这个少年呢，举止非常儒雅。别看岁数小，会说话。他一拱手对众人一揖：“既来之则安之，咱就坐坐再去不妨。”嘿，你看看，小孩一点不见声，举止稳重，落落大方。再看魏东亭对他非常尊重，所以大家伙啊也不敢小看了这孩子。伍思友赶紧说：“那就请少爷一同入座吧。”哎呦，大伙儿一看魏东亭啊，想把这个少年让到正座。魏东亭说了：“以位而论，爷最尊，自应坐在上头。”这少年把手一摆：“这又不是在家啊，太多礼了。”说着话，挨着翠姑坐下了。就听这少年说：“刚才呀，我们其实在门口听了半天了，武先生高论功名，有趣得很。哎，您接着往下说嘛。”大家归了座，把酒更盏。伍思友一笑接着说：“哈，是啊，方才我说到这做官有意思至极，没意思也是至极。当然我说这没意思倒不是何贵柱这等说法，柳河东曾说，凡立之时于世者，盖民之意。就说既然做官是当老百姓的奴才，那就不该怕操心，不能怕苦啊。”哦，这位龙公子听了点了点头，他笑了：“我倒听说百官都是皇上的奴才，怎么先生反倒说这当官的是百姓的奴才呢？”哈哈哈哈哈，天子之命系于民命嘛，相比较还是民命重啊，谁得民心江山就稳，谁失了民心，凭你天子皇帝也是兔尾难长啊。魏东亭听了这个话呀，这脸上唰这就变了颜色了，他转过脸来看着这个龙少爷。这龙少爷呀，专心致志地在这儿听。魏东亭这才把心放下。伍思友丝毫没有感觉到魏东亭颜色的变化，他接着说：“咱们还是说这功名啊，自古以来选士之法变了好几回，由乡选制改为九品中正之法，由这九品法又改为今天的科举制。在先古之时，世子尚可傲公卿，游列国，说诸侯，择主而从。自唐代开科举，风气一变，上空谈轻实务，文风浮泛，世品日下呀，既无安民之志，又无治国之才，图虚名求俸禄者日多。朝廷以此取士，欲求国富民强，安能得哉？”此时啊，伍思友说着话有点激动了，他端起来何贵柱斟上的一杯热酒，一扬脖他干了，红光满面。伍思友笑着说：“就以世子入围这事儿来说呀，便有七四。”哟，大伙儿一听来兴趣了，怎么个七四啊？是什么四啊？倒是七，倒是四啊？嗨，我说的这个四是好似的似。宣城的梅偶长先生曾经对我说呀：“秀才入围，初入之时赤足提篮， 似乞丐，唱名入围，连官喝骂，造例斥责，好似囚犯。等进了号房，孔孔伸头，房房露脚，似秋末之冷风。考完出场，神情恍惚，天地变色，真像出笼之病鸟。大伙儿一听啊，就乐了。尤其明珠，他是过来人呢，自然深得其中之味。接着问：“那接下来呢？还有三四呢？”吴次友扳着指头说：“等归了下处，等消息啊，那是如坐针毡，梦不得安呐，就像这猴子被绳拴着。”而一旦榜上无名，那是如丧考妣，这滋味真是太难受了。不过事隔不久啊，气平气养，哎，又想再有一颗就好了，重新准备衔木迎朝，好似报破乱之咎，这便是科考七四了。大伙一听啊，频频点头，嗯，真不错。先是觉着好笑，后来又觉得呀，这一番讲解那是入木三分呐，刻画的惟妙惟肖。龙少爷听罢也点点头，听先生此语，倒令人大失所望。从这七四里要寻个周公伊尹来，岂不是天大的笑话？看来这治国良才是很难得的呀。明珠说了。我说这小哥不过十岁吧，这太聪明了，真是妙语连珠啊，算是为大哥的话下了注解。我看将来你要考功名啊，啊，准定你能高榜得中啊！喝喝，这酒倒是喝得高兴，哎呦，把时间就给忘了，眼看着这天就要黑了。魏东亭啊，也喝了不少了。他起身一抱拳，天时不早了，我们龙少爷明天还有功课呢，怕太夫人着急啊，就此要告辞了。说着话，不顾大家的挽留，抓着龙少爷的手辞别众人就出来了。等出了月鹏殿，天色已经黑了，魏东亭回头看了看四下无人，这才把心放下来，对着这个龙少爷抱拳鞠躬啊，我的爷，今天您幸亏没喝醉，要不然呢，奴才少不了得挨母亲一顿责骂。索额图大人见奴才给爷当差，要办砸了，连索尼老中堂的脸上都不好看呢。你这几个朋友很有意思的，你要多亲近他们。哎，那个伍次友看来还是挺有学问的。魏东亭赶紧躬身回禀，是。这武先生学问挺好，不过好像有点狂。狂而不媚，朕倒是喜欢。他为人耿直，心有不平之事，不让他说，怎么能行呢？ 说到这儿，您应该听出来了，这个龙少爷正是微服私访的少年康熙。 少年继位，危机重重，权臣在侧，虎视眈眈，康熙皇帝如何制衡权力，智斗鳌拜？请您继续收听评书《康熙大帝夺宫出政》。 少年康熙来了一次微服私访，跟着魏东亭走了一趟月鹏客栈。回来的路上啊，君臣两个人是边说边走。康熙就问呢，这个伍次友你见过？魏东亭就把西河燕救史建梅的事儿跟康熙说了一遍。少年康熙频频点头啊，哎，对这个伍次友也非常有好感。末了一听说，怎么着，史建梅妇女不见了，他很感意外，停住脚步就问，那女子后来下落如何呀？哎，魏东亭叹了一口气，我估计呀，只怕是落到鳌拜鳌中堂手里了。主子既想知道下落，要容奴才慢慢查访啊。康熙点了点头， 君臣二人这就来到了正阳门。微服出访之前带的这些护从们就在这守着呢。哎呀，大伙儿等得正着急呢，天儿都黑了，一看这才回来，赶紧笑逐颜差，拥着康熙就上了大轿了。孙氏奶妈也在呢，趁着还没起驾，赶紧把这么一件明黄挂面的狐裘给康熙爷披上，还在这责骂魏东亭呢：“你呀，胆子比斗还大，出去了就不想回来，凉着万岁爷看我揭你的皮。”魏东亭弓着身，只是在这笑，却没说话。康熙有点过意不去了，赶紧说：“啊，是朕不想回来。”孙嬷嬷这才不说话了。来到五凤楼的左掖门，康熙说：“已经到大内了，朕想下来走一走。”“哎呦，老爷子，罢了吧，天已经黑了，风啊冷飕飕的，要是着了凉，两位老佛爷怪罪下来，那都是奴才的沾戏呀。”康熙笑着点了点头，只好乘舆进了大内。此时啊，苏麻喇姑就等在永巷子口了。苏麻喇姑上前把康熙搀下轿子带进坤宁宫，这一路上啊一句话也没说。康熙觉着苏麻喇姑脸色阴沉，情绪不好，还以为啊自个儿任性回来迟了他不高兴呢。康熙就说：“你不是常说做皇上要亲民吗？怎么我出去这么一遭你就恼了？”苏麻喇姑把茶斟上来了：“不为这个。”“哟，这倒奇怪了，那什么事儿让你哭丧着个脸呢？一直也不高兴。”苏麻喇姑摇头叹息，这才说：“今天午后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吴良辅啊带了一伙人，把窝赫、西柱、哲赫图、觉罗塞尔弼一块儿给拿了，送到净室房，如今也不知办个什么罪，连个消息也打听不出来。”哟，少年康熙闻听此言，心里一惊。 抓人总要有个罪名，这窝赫啊，朕是最知道的，又是先帝手底下使过的人，凭什么把他抓下来？ 是个什么由头奴才并不知道，听四喜子说是几位辅臣的主意。 杰叔呢，他是议政王，难道他哑巴了？还有苏克萨哈干什么吃的？ 苏克萨哈大人自然争不过人家，索尼说是病了，杰叔吓得两腿发软，鄂必龙大人比油还滑。你还没见纳摩那个神气劲儿，跟在鳌拜后头到乾清门手一挥，十七八个人一拥而上，把人绑起来就走，进大内抓人像在他自家院子里一样。 你去传净室房管事的来，朕要问话。 平定三藩，六渡南巡，却生那九子夺嫡之乱，开馆编书，集成经骨，可叹那文字狱中之人，千古一帝，功过几何？二月河三部曲改编评书《康熙大帝》正在播出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这苏麻喇姑一看康熙急了，他反倒镇定下来了，劝主子说：“今儿个晚了，再说呀，净室房也未必知道原委。我看呢，明天朝议，您问问他们，看是怎么个对答吧。”第二天五更时分，康熙就醒了。苏麻喇姑和孙氏给他料理好了衣裳，早有净室房的人来请圣驾，煎鱼也准备好了。康熙呢，匆匆忙忙用清盐水漱了漱口，吃了两口点心，就命起驾乾清门。这个规矩是从顺治爷立下来的，皇帝必须每日召见大臣，顺治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。咱不得不说啊， 从勤政这一点上来看，那清朝的皇帝可比前朝明朝那几位可强多了。当皇子的时候，人家每日四更就要起身呢，亲送父皇御朝，然后呢各回书房。所以说早起对康熙来说不算事儿，这是自幼就养成的好习惯。不过呀，头天晚上一宿也没怎么睡好，康熙的精神有点萎靡，但是起床之后还是在庭院当中打了几圈步库，也就是摔跤的步伐啊，运动运动，出了一身汗，这睡意啊早就没了。此刻落了号，康熙坐在监狱当中，迎着扑面而来的晨风，清清凉凉，觉得这心情安定了许多。到乾清门，只见以结书为扳手，下边一溜跪着鳌拜、鄂必龙、苏克萨哈。资政大臣索额图怀中抱着一叠文书，躬身立在三位辅政大臣的身后。两排的御前侍卫都穿着鲜明的补服，腰悬宝刀，鹤立在丹池之下。康熙用眼睛扫了一下，只见卫东亭垂手站在队伍的尾巴这儿，确实倭鹤几个人已经不见了。康熙心头不由得一阵火起啊，也不用人扶着，蹭从轿上跳下来，甩手就进了大殿了。接着苏克萨哈挑起帘子，结束鳌拜、鄂必龙、索额图鱼贯而入，到殿中又跪下了。奏章的劫掠还是由索额图来禀报的。一件事儿是各乡的会试啊，能够停视八股十役，只用策论来进行。另一件事儿是请豁免顺治十五年前未缴的田赋。再有一件奏报耿继茂攻克铜山。还有茂里马600里加急，现已将李闯王残部围困在浔阳茅庐山，请朝廷增兵进剿。对这些事儿啊，康熙不是很熟悉。索额图一边读一边讲给康熙听，这些事儿足足用了一个时辰，这才汇报完毕。康熙爷一边听着，一边玩着案上一柄玉如意，他心里边盘算着，今天最重要的事儿就是得开口问一问倭鹤他们。他瞟了一眼下边，只见苏赫萨哈闷声不响，就在那儿趴在地上。鄂必龙啊，不住地用眼睛偷看着鳌拜。此时鳌拜早就听得不耐烦了，在这大殿之上没有皇上的旨意，索额图正在向圣上禀报呢，鳌拜居然就打断了索额图。 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的醒目有声书场就告一段落了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大声唱冬奥，一起向未来。请欣赏《飞翔的光》，作词周广斌，作曲李海颖，演唱简弘毅。 在银色的赛场，雪花飞舞在身旁，只有踏上雪道才更接近飞翔。天生不会投降，天生没有彷徨，当我握紧拳头，坚持就是成长。登上蜿蜒的山岗，让雪花融化在脸上，只有微笑起来才敢接近梦想。天生不怕受伤，天生没有泪光，当我蓄积力量，胜利就在远方。

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抱旧小船。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光波旁耳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